咁有一個姓康嘅人，咁佢就出門啦。咁佢個發掘佢個母親咧，佢就出海。咁啊，經過數年咧，佢都冇翻嚟。咁啊，佢個母親咧日夜啊都係懷念佢呢個仔。咁啊，總係望佢呢個仔啊。咁啊，早日翻嚟，已經出海幾年啦，點解仲唔翻咧？咁佢呢個母親咧日夜咁嚟思念佢啊。咁啊，有一日，佢有一個出家人。咁啊，經過就要化緣，佢所化計飲食，即係路程遠啦。咁行到半路咧，肚餓啦，冇飲食，所以就向呢個姓康嘅人嘅母親咧，咁啊化緣，即係想話化一頓食啦。咁啊，佢嘅母親有善根啊，咁啊呢個出家人中意飲食噶嘛，咁佢就將咧好好地咁啊做啲飲食咧，係供養呢個出家人。咁啊，供養咗之後咧，佢就問呢個出家人啦，佢話：個法師啊，佢話我個仔咧出門，咁啊好幾年啊，佢又出海啊，我日夜都擔心佢，點解咁耐都唔翻咧？咁啊唔知會唔會有意外喎？佢係出海噶，咁啊呢個出家人佢講，佢話法母啊，佢話你唔使擔心噶，佢話我教你一樣法門啊。你的兒子咧，你早日翻嚟。我問呢個老人家同個法師啊，佢有咩法門咧，可以令我呢個仔啊早日從海翻嚟咧？佢話你最好就受持讀誦《金剛波若波羅蜜經》啦，你個仔咧就會早日翻嚟噶啦。咁啊，但係呢個老婆婆佢就唔識字喎，你又叫佢點樣讀咧？咁啊，佢就請人家咧。就為佢寫一部經，即係寫一本《金剛波若波羅蜜經》啊！喺屋幾間屋啦，咁啊有一條柱啊，係單單獨獨有一條柱。咁佢就揾人寫咗部《金剛經》之後咧，佢就將嗰條柱啊其中一部分畫通咗佢，佢就將嗰部《金剛經》啊藏響啊呢個柱嘅裏邊，咁啊封咗佢。外面呢仲加上呢個漆油都鏡佢啦有白女字啦，咁就直接封喺呢個柱裏面。咁佢就做乜呢？佢因為唔識字㗎嘛，佢就冇法子讀喎，所以佢哋日夜咁就禮拜喎，咁就對住藏到呢一部請人寫嘅《金剛波若波羅蜜經》嗰條柱呢，佢就大夜拜呀，咁就早晚呢就嚟到禮拜。咁啊，有人咧忽然啊，狂風大作啊，所謂雷雨交加，而且大風啊，好似嗰啲龍捲風一樣咧，咁大嘅。咁啊，一陣大風咧，一來就將嗰條柱都拔起啊，吹到啊。咁啊，拔起嗰條柱啦，究竟去咗邊度咧，都唔知啦。咁啊，經過個幾月啊。佢个仔翻嚟，唔得翻嚟啦！佢个仔仲请人咧抬住一条柱翻来，咁啊佢个仔一翻嚟咧，佢见到个母亲咧，啊真系咧好挂望呢个母亲今日得见，佢自己个心啊好难过啊！佢就抱住佢个母亲咧，咁啊流眼泪，咁啊大哭起嚟，佢就同佢个母亲讲啊，佢阿妈。他说我为什么吃这些哭呢？他说我以为今生今世都见你不到啊。那他母亲说为什么呢？他说我啊这次出海，他说遇到呢大风大浪啊，这一次啊这船都沉了，我就整个人跌落海了。他说正当我跌落海的时候啊，就忽然间呢大雷大雨啊，都不知道在哪个地方呢，那么随着他的风啊吹到一条柱嚟，咁啊！我在呢个时候咧，因为佢系木柱啊嘛，咁我梗系揽实嗰条木柱啦。个木柱啊，浮水噶嘛，唔会沉噶嘛。咁我揽住呢条咁重咁大个木柱啊，佢有力量将我成个人咧能够承住，唔怕下沉。咁啊，所以我渐渐咧得到归上岸边啦。咁啊，今日翻嚟咧见你母亲，咁为咗精明之事。咁我亦都影条柱啊， 都请人呢抬翻嚟。咁佢个母亲一睇条鱼啊，真系个心好欢喜，亦都好惊啊！惊就惊点解？呢条鱼明明我家里嘅鱼，咁啊亦都系我咧将我作通一部分啦，藏住我请人写呢一本《金刚经》嘅鱼，亦系我日日对住个拜经嘅鱼啊！咁啊，点解会走到个大海嘅鱼啊？咁嚟救我自己嘅仔啦，好奇怪。所以都驚驚地喎，佢歡喜啦，佢就歡喜嗰個諗通啦。啊，佢話果然呢個法師慈悲啊，知得我懷念個仔，所以叫我誦金剛經。佢話即使我唔會誦唔識字啊，都係由於我請人寫經，以供自己咧，將呢部經啊藏喺條木柱裏邊，咁啊日夜禮拜，所以感動嗰啲金剛富法師啊。咁啊一场大风啊，咁啊吹呢条柱去到我个仔啦，堕海堕水嗰个地方咧，令我呢个仔咧扶住呢条木柱，咁啊得意翻嚟咯，所以佢就好欢喜啊。咁啊为着证实呢件事，佢即刻咧，咁啊打开凿开啊，佢曾经凿空嗰个地方睇下，果然全部金刚经啦。仲喺个里边啦，封得好好地，咁啊因此个两母子啦，咁啊由嗰日开始，唔单话信佛啦，对于呢个金刚波野一法，咁啊深信不疑，终身受持，读诵此个金刚波野波罗蜜经，咁啊属于个持经所得到咧嘅功德，所得到咧个好处。嗱，咁我哋受持读诵经典嘅人咧，我哋有一样嘢咧，就要啊明白一下嘅。咁啊，当然最好就食斋啦。咁啊，个口都清净。我哋读经嘅时候咧，呢个口啊，冇呢种啊所谓鸡鸭鱼肉啊呢个腥血嘅气味，以呢个清净嘅口业，咁啊对住部经啦嚟得多。这个是功德难思议的。那么即使有一部分人，那么他不能够吃长斋，那么当然他们吃肉啦，这个口里面就总有这个鸡鸭鱼肉啊，这个血味的腥气啦。那么我们亦都的最紧要啊，千万不要马虎，是什么事啊？诵经之前你就要好好擦一个牙，要朗下个嘴啊，咁啊洗干净个手咧，先至好受持读诵一切经典啊。所以唐朝咁啊有个姓周嘅人，咁啊佢每日咧朝头早起身咧，咁啊佢一定咧受持读诵《金刚波若波罗蜜经》一卷，都习以为常啦。咁啊一日如此，第一月如此，一年系如此啊，年年都如此。虽然他那天的工作无论怎样的忙，时间怎样的少啊，他都在百忙之中都要抽的时间，最少都要读一卷《金刚波若波罗蜜经》。那么他有人呢，他就见到他所住这个地方外面呢有一个印度的出家人企在那里，那么跟他说啊，他说某人啊，他说你知我是谁啊？说我就是金刚经里面人所熟悉的须菩提尊者。那我们经里面有很多须菩提须菩提须菩提，那么须菩提就是佛的十大弟子之一，那么一生人呢就是解空第一，所以金刚经那这个金刚经即使其他的波野部都是以须菩提尊者为当机的。所以今天呢他们现身啊，咁啊同呢个姓周嘅人讲，佢话一生受持读诵此个《金刚波野波罗蜜经》啊，佢话好难得，佢话你个信心啊，你个愿力咧系可圈亦都可点啊，真系功德不可思议。不但系有一个问题咧，你要改正一下。咁乜嘢问题啊？佢话你虽然诵经，是好成就， 我可惜你仲系食斋啊，你唔能够长期食斋，所以嗰个口气咧，咁就来得冇咁清净啦。佢话所以我现在现身咧，咁啊同你讲啊，因为你志诚，你信心，读诵受持金刚波若波罗蜜经功德难思啊，所以我为着你咧进一步。可以了生脱死啊，进一步增长你的善根功德，所以我现身啊嚟到鼓励你，咁啊希望你啊，既然发心受持读诵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啊，咁啊金刚经里所谈都系空理啊，以啲说明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受者，咁啊既无我人众生啦，所以四相都皆空啊。佢话何必仲睇唔开啊？咁啊几嚿肉呢？你仲何必啊？咁啊仲要食个几件肉啊？我话你应该要慢慢放下，咁啊好好地咧食素菜啊。通常嚟讲食斋，咁啊食素菜、青菜、豆腐食斋啦。咁你个嘴啊就冇咗咧嗰种嘅血腥之味，而是你以呢个清净嘅口业。咁啊，读诵受持是一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啦。咁啊，你嘅功德啊更加系不可思议啦。咁啊，呢个姓唐嘅人听到啦，啊，佢自己都好大嘅感触啊，自己当场生个惭愧，佢就从今以后咧唔再食肉啦。咁啊，日日都受持读诵《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啊，又唔食肉，咁啊，一生得到无病到无痛啊！咁而且长福长寿添，佢所有嘅事业亦都得以顺顺利利咧完成啊！每一种嘅事业佢都能够成就，咁啊直至到老年咧，所谓无疾而终。咁啊，大家听过之后咧，啊千万就唔好话系法师啊，我唔能够食长斋喎，不如就唔好读啦。啊，你亦都唔可以有咁嘅心喎。你不可以吃长斋，那些就是你自己的业障，你应该生个惭愧心，改过能吃长斋就更好了。那么不能吃长斋都不能勉强了，每一个人的因缘的业力不同，那么我们即使不吃长斋都吃下花斋，通常说所谓初十五啊，或者是初八啊，那么总之依照啊经中所讲的六斋人或者咧系八斋人，咁啊一个月即系话食六人或者食八人，嗱咁啊再唔可以忍受啦，即是话自己业障重啦，咁啊初十五都要食两人啦。唔好作为食斋咁嘅心情，你当嚟怨口味咁嘅心情，啊等于话食肉食得多啦，咁啊食翻两餐清水豆腐和下佢啦，咁都有啲善根啦。嗱，咁啊，既然只得兩日或者六日八日食齋，咁啊，其他仲有廿幾日我都係食肉咧，咁你重經之前，你就千萬咧唔好咧污糟邋遢啦，咁啊要咧攞下個嘴，要洗乾淨嗰隻手啊，你所著嘅衣服，即使係破破補補都冇問題，唔一定要你著呢個名貴嘅華服啊。你就補個爛嘅都得，但係一定要乾淨。咁我哋以呢個清淨嘅身心，以呢個清淨嘅口業啊，去受持讀誦此個《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啊，咁啊保證咧，你啊功德不可思議啊！所謂長命金剛啊，咁啊保證你得長福長壽。咁大家應該聽得好清楚啊！咁啊，千萬就唔好講我法師啊！既然你講古仔提倡素食咧，咁以後我都唔可以素食，咁啊連經都唔使念啦。啊，咁你失咗嗰啲功德咧，咁就唔關我事啊！我已經講得好清楚啦，你食兩日啦，可以食八日，可以食六日，咁啊總要食幾日咧，應該冇問題咧。咁啊，其他食肉之人咧，你就洗乾淨嘅手，等個牙刷刷乾淨啦嗱。咁啊，著翻一件乾淨嘅衣服，應該你做得到啦啩，應該唔會為難啦。咁然後讀誦《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啦，功德業力微妙難思，係不可思議。即係以時須菩提，百佛而世尊。 个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是应云何住啊？是云何降伏其心？个佛告须菩提：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当生如是心，我应灭度一切众生，灭度一切众生已，而无有一众生实灭度者。何以故须菩提，如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所以者何须菩提，实无有法。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须菩提，于是云何？如来于莲灯佛所有发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否？不也，世尊。而我解佛所说言，佛依莲灯佛所无有发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然是如是，如是须菩提，实无有法。如来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若有法，如来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佛言生佛，则不与我受记啊！汝于来世当得作佛布释迦牟尼，以实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言生佛与我受记作是言。汝于来世当得作佛布释迦牟尼，何以故？如来者即诸法语言。若有人言，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实无有法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如来所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于中于事中，无实无虚。是故如来说一切法，皆是佛法，须菩提。所言一切法者，即非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须菩提。譬人生长大，须菩提。而世尊如来说人生长大，则为非大身，是名大身。须菩提，菩萨亦如是。若作是恶方灭度无量众生，则不名菩萨。何以故？须菩提，实无有法名为菩萨。是故佛说一切法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须菩提。若菩萨作是言，我当庄严佛土，是不名菩萨。何以故？如来说庄严佛土者，即非庄严，是名庄严。须菩提。若菩萨通达无我法者，原来说明真是菩萨。咁呢一段经文咧，属于全部《金刚经》嘅三十二份之中咧，系第十七份。咁亦都可以讲咧最长一段经文嘅一份啦。就以是须菩提，百佛世诸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系应云何住到云何降伏其心。咁啊，此一段经文就系天亲菩萨论中啊，卷第十一讲，佢哋一切无我啊，咁啊，点样发心嘅疑惑？因为上文说咧，人系无我，法系无我，所谓人法的色梗系无我啊。咁啊，既然讲话无我啦，又点样能够发菩提心啊？无我啦，又点样可以修行？正到菩提佛果咧，所以佛就话：你欲想发菩提心，咁啊必定首先要降伏呢个妄想执着啊！妄想执着降伏，先至可以能够安住于呢个波野，无住真心，然后先至说得上咧系稳当。咁啊，如果唔系咧，你有呢个妄想执着。妄想执着不能降伏，处处攀缘，所谓头头执着啊，就与呢个无住之理咧，系冇法子咧，系得到呢个亲证。所以始终佛呢个从问啊，始终咧，须菩提尊者咧，就系从问佢话：世尊，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嘅时候。佢又云何系应住啊？云何系降伏其心呢？始终重问呢个问词，即系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呢两句问词啊，就系、是、与我哋最初开张嘅时候 所謂世尊善男子善女人發安樂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應雲何至雲何伏地心？文字呢好似是彼此相同，但是問的內容問的意思呢就是不同啦。那咁開章所問雲何應住雲何降伏其心啊，就着重於呢個下手嘅功夫，所以後來就蒙佛慈悲開導啊，指示我哋度眾生之時要離相，行布施之時要無所執着啊。所謂離相度生係無住而行布施，咁啊發揮呢個波野妙用。咁啊，既然能夠度眾生離相行布施而無所住啦，咁啊令嗰啲未曾降伏妄心者咧，係得以降伏啊！未曾住真心者而得以安住。但係對於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嘅道理咧，就未曾發明啊！所以始終嘅問意咧，既然人法皆空啦，咁啊發菩提心啊！是果有所化呢，就抑或无所化呢？始终个无上菩提正觉之道啊，系有所成，抑或系无所成呢？因为我法人法都虚空，无我可得啦嘛。咁啊，既然系无我啦，咁啊人法都皆空啦，我哋点样个发菩提心啊？就点样个正果呢？所以呢就再请佛呢大慈大悲啊，来到从未开始，使到至今以后一般善男信女对于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之时啊，咁啊知得点样叫做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于呢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一法啊，便于发心去修定。在这个破空论里面讲，他说此一段文啊，就是重显菩萨心中的微细我法两种的执着，令他呢从此正进啊。那么有个问题，前面已经是说明所谓我法而空的道理，那么何以始终又要重问呢？那么有两种意思得者呢，二是既然如此不可思议，所谓起容智障，那么菩萨发菩提心之时，那么毕竟呢怎样云何应住云何的降伏其心。那第二既然发心了，就当然说我是能发心，既然是无住，他也都说我是无住，那么既然降伏哪个降伏呢？他说我就能降伏，既然说我能发心，我能无住，我能降伏烦恼啊，那么处处有一个我字，那么如此啊，又怎可以与这个无住多惹妙理相应呢？所以始终呢不必唯一类呢根性暗顿的菩萨，所谓再求方便啊。所以佛于下文就告诸善信男女，如果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的时候啊，所谓当生如是心，乜嘢叫做当生如是心呢？就是度众生之时，你就发起呢度众生啊，冇呢个度生之相可得，就是求其啊，所谓云何应住。是云何降伏其心之情。那咁啊，其次啊，答呢个实无有法，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啊，就是当尽扫除我咧，系能发心，我咧能够无住，我咧能够降伏啊，呢、这个种种嘅微细嘅法则，因为凡嘅发心修行系属于从性起修啊。即使修行不正啊，亦系正其自己本性啊，修之与正。 不离自性啊，咁啊求其心上都尚不可得啊，岂别有法而令佢发心呢？嗱，若能系如此啊，咁就了达心系无心相啊，咁呢个我执又点可以存在？法亦都无法相啊，咁啊呢个法执又何处？咁啊细个我法而执，急而消除，咁啊自性多嘢咧，就自然得以咧系显露出来。所以古德讲咧，大乘小乘法，即系佛法之中啦，唔论佢系大乘嘅佛法，以讲咧系小乘嘅佛法啦，都系从呢个波野而出。其他一切嘅教义，范宗所讲咧，或者与呢个外道里边所讲呢个最高嘅理论咧，或者有少少嘅接近系相同，但系唯有呢个波野一法啦，为佛先至可以能证，为佛先至可以能说。外道最高的理论啊，如果遇到这个波野法门啊，都要冰消火灭啊。咁啊，说嚟波野一法既能出生一切诸法，亦能出生一切诸法所得嘅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啦。咁啊，波野一法系最尊，系最重啊。波野一法功德呢，系最为，系不可思议。而佢不可思议最尊重之处啊，就系、是、教我哋咧远离我人众生受者四相啊，种种嘅执着。咁我哋度众生之时系无众生可度啊，我哋修行之时系无行可修啊，我哋学法门亦都无法门可学，一切嘅执着破尽无余。等于话，如同一个人初出生嘅时候，所谓一丝都不挂，本来系如此。咁啊，一有衣服都系有所执着。咁啊，我哋嘅自性都系一样啊，本来冇一法可得，只不过众生迷来已久啊，有种种嘅执着。因此现在读咗《波野会上》，用呢个波野真空妙理啊，咁啊，当尽我多生多劫无始时来。这个我执，这个法执啊，那么一切执着都断尽啦，我相又何处？到此呢是清清朗朗啊，清清净净，这个自性的本体呢就得以呢显露。那么从前呢有一个法常禅师啊，他在这个马祖道一禅师座下呢，他当参学，即是当个学人。咁我哋从前呢所谓当参学都系咩个包袱，咁边处有大善知识啦，我哋去嗰度挂单啦，咁亲近佢啦，咁就唔系似得今日咁方便㗎喎。法师唔系成日讲经啦，咁佢有机缘先就讲一两句咁㗎咋，或者讲个部经啊，讲个开示咁㗎咋，咁你哋响度住落嚟呢，要等机会呢听经闻法或者听开示，就冇今时今日呢咁容易呀。你只要肯来啊，处处都有人讲经说法，所以今时今日算系最好噶。所以当年咧，一法常禅师，佢就喺呢个马祖道一禅师座下参学。咁啊，马祖教佢乜嘢啊？佢参啊，即心是佛，就系我哋自性啊。我哋呢个自心就是佛。咁我哋点解唔成佛呢？你就好好参透一下啦。只因为我哋烦恼障，我哋啲业障太重啦。咁啊，重重障住我哋自己呢个本性，障住我哋自己个佛性。咁我哋而家教佢参咧，就好比参学一下。我哋自性就是一佛。咁啊，当时呢位法常禅师听呢个马祖道一禅师个教导啊，佢果然日参夜参，即心就是一佛。咁啊，佢就得到开悟。咁后来佢话想进一步用功啊，佢就拜别呢个马祖道一禅师，佢就走到呢个深山大岭里边咧，佢自己养道啊，即系保存自己呢个开悟。咁啊有一日咧，咁啊马祖啊，咁啊觉得佢啊虽然开悟，但系自己一个人喺个深山大岭度修行咧， 恐怕容易被他的外境转了去了，恐怕他的道心不坚固，那他特别的派个人，那么走去试他一试。那么这个人呢，被马祖所派去试这个法常禅师了，他去到这个法常禅师的地方呢，他跟他说，他说禅师啊，他说从前你亲近马祖的时候，咁啊，马祖就教你积心就积佛啦。佢话现在咧，马祖啊，佢改变宗旨啊，点改变法啊？佢唔系教人积心积佛啦，佢系教人参啊。所谓非心就非佛。咁当时呢个法常禅师一听啊，佢就闹起嚟啦。佢话呢个老汉啊，即系老糊涂啦，即系闹马祖啦。所以说他随时转变他的说话，你都老乱别人了。他说我法常到了今时今日对于积心事佛这个话头有所领悟，所以马祖禅师呢，无论他啊再提倡非心非佛，他说我这里呢还是是积心积佛啊。咁啊，呢个人咧翻嚟同马祖讲啊，就冇话马祖咧，咁啊当堂就欢喜鼓掌啦。啊，佢话妹子属意啦，佢话呢个人咧道心坚固啊，等于你用其他嘅方法去转佢咧，你都好难以转佢啦。佢因为好亲切啦，佢参呢个积心积佛而得以开悟啦，佢就何必去改变啦？所以佢话管你呢个老糊涂。提倡这个非心非佛，他说我这里呢仍然是积心积佛从无改变，所以马祖就很欢喜，他说妹子已经熟了，不发酸了，不发青了，那已经是纯熟又黄的又甜了，那可见我们用功呢一定要专一，那也都算了金刚波若波罗蜜经里所讲的道理，那就要我们呢破除这个执着，一切法呢是无所住啊！我们即使是修学善法，那么修学了就算了，不要计较多少个功德，但我们布施结缘，我们做了就算了，就不要计较布施多少结缘多少，我们放生了，那么放了就算了，我们不用计较放了多少，买了多少鱼又放了多少，所以我们呢要明白金刚波若波罗蜜经的道理，乃当尽我们的情执，但是绝对就不是说叫我们什么都不用做，因为这个问题呢我常常都教遇到人来了，那么问一下法师你讲金刚经，既然一切都不要住障，你说明不要住障，我们就不要住障，我们又不用做，我们又不用念经，我们又不用放生，我哋又唔使拜佛啦，都无所住啦嘛，咁系你讲噶，所以咧呢个问题要特别提醒，所谓无所住就系要当尽我哋嗰啲执着，等于话有一类人咧，佢念经，哎呀法师啊，我又念咗几多几多几多几多，常常有啲咁嘅人噶，咁佢一见到你去到讲经说法，佢话师傅啊，你又嚟讲经啦，啊，佢话你离开咗之后啊。我日日念几多经啊，又拜几多份啦，你都未曾问候佢你好嘛？啊，佢就将佢自己啦，咁啊离开你呢半年咧，好似数白眼咁啊，又投到你咁样数出嚟，你话系唔系执着啦？呢啲就叫做执着啦。嗱，咁有啲人放生，佢就放咗好多好多啊。嗱，佢有啲人拜佛，佢就拜咗好多好多啊。有啲人供斋结缘，佢话我就供咗几多几多，成日不离于口，呢种就叫做执着。好似一个细路仔本嚟出世系光秃秃嘅，你加一件衫喺上边啦，佢每着一件衫啦，咪多一种执着，一种格外咯，咁啊睇唔见佢本来面目啊嘛。其实我哋都系一样啊，我哋嘅佛性都系好似初出世嘅小儿，本来咧都系一丝不挂，清清净净啦，我哋一有所执着。就如同有一种障碍，就变成我们这个清清正正本来面目呢有了这个遮拦，我们就变不到了。那么现在我们想见回我们自己这个清净的本性， 就是我要破盡我們這個執障，即是說你欲想見到這個初出世小孩的本來面目，你就只有跟他解衫仔，你跟他沖涼的時候你就見到他這個本來是這樣的面目咯。所以修行大家要明白，你說他很難他亦不是很難，你說他容易他亦都不是容易，很容易會誤解。所以我們明白金剛波耶波羅蜜裡面的妙理呢，主要就是破盡我們的執障，但是絕對不是說無住，我們不用做什麼都不用做，又不用修行，又不用重經，又不用拜拜，又不用放生，又不用結緣，絕對不是這樣的理論，而是說我們放生布施結緣修行念經之後呢，我們一切隨緣，這個是我們應該做人要做的善心，做人的時候要發的善心，我們發了就算了，我們做了就算了，不好呢有半點的執著掛在這個口頭上。所以上文亦都講得很清楚，處處都有度眾生之時不要著這個度眾生相，但是絕對就不是說你不用度眾生，你不要發這個菩薩心，不是這樣說，只是說你我們度眾生的時候就不要計較，哎呀我今天度了多少啊，哎呀我又交了多少啊，你沒有這個度眾生之相。我們行布施之時都說明行布施，絕對沒有叫你不要布施，所以是叫你行布施，不過呢加一個你不要執著這個布施之相，咁我哋隨份隨力，你能做一蚊你就做一蚊，能做十蚊啦你就做十蚊啦。好似我哋今朝早上出街啊，都好多地方賣花喎，咁你能俾一蚊咪一蚊咯，你能俾十蚊咪十蚊啦，咁就俾咗就算啦，就唔使斤斤計較啦。好似阿賣告白咁啦，就盡量去宣揚。咁啊一有所宣揚，就係屬於呢個執著啊！一有所執著，我哋呢個清淨自性咧，就變成咧一種嘅障礙。我哋呢個清淨自性從此隱沒，就不能顯現啦。所以我哋現在受持讀誦金剛波耶波羅蜜經嘅人，研究其道理，亦都咧讀誦其文啊，無非都係想啊了解明白乜嘢叫做無住，就係要我哋咧布施，冇呢個布施之相。度众生之时冇呢个度众生之相啊，乃至收集种种一切嘅善法门，冇呢个善法门之相。咁啊，既然一切都无所住相啦，我哋呢个清净自性显露，咁啊，从此咧呢个烦恼啊不降伏，以至降伏啊，所以我哋发菩提心之时，亦都无法可得啊！所发者是我们自性本具而已，所以我们这个法上禅师呢，他差你即心是佛而开悟，但是绝对就不是说你都不用参，没有这样的意思，只是教呢马祖教他你亲近我啦，我给一句话头你参下啦，什么叫做即心是佛，你好好地参究一下，他有所领悟开悟，他自己希望功夫上进，他就不过是继续修行，即使马祖说现在非心非佛，反转来讲他都不相信，他仍然是一句即心即佛，而一句即心即佛就是堕尽他一切的是是非非，收尽他一切的执障，即心是佛这个本性从此显露，就成为一代咧嘅祖师，成为一代啊嘅宗家，足以为我哋后人咧呢种修行嘅模范。我佛告须菩提：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当生如是心，我应灭度一切众生。灭度一切众生，而无有一众生杀灭度者。不何以故？须菩提，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即非菩萨。咁啊，呢一段文咧，咁亦都说得好清楚啊。 咁啊，绝对就唔系话叫我哋咧唔好发心，绝对唔系话叫我哋咧唔好做众生，而系叫我哋咧发菩提心嘅时候，你要度众生啦。我哋度众生嘅时候，实无一众生可度嘅。如果有一众生啊，哇！我今日度得几多几多众生，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咁啊有呢个我相，有我就有人，就有呢个众生相。我度咗几多，我说咗几多个时间去翻到去，呢个就叫做受者相啊。如果呢个人有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呢个人当然就凡夫，咁就唔系叫做菩萨啦。佢话即非菩萨，所以此一段文咧就系跌前。我哋即使降伏其心，都系叫做无法可降伏啊！以为发菩提心，无法可发个开端。虽然降伏其心者，不过是离相而已。我哋对一切个外境之相啊，无论度众生又好，结缘又好，布施又好，我哋要离相啊，唔好执着啊！我哋所谓住心，住于自性嘅本体。亦不过是无住而本来如是啊，边处有一法是为我降伏其心啊，边处有一法啊为我住于心呢、啊、所以佛告诉菩提的善男子善女人，佛法这个可乐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这个者之一字啊，就是指这个发菩提心的善男子或者是善女人。咁啊，当生如是心啊，当生就系应当要生。如是心咧，就系、是、通指咧前后之文啊。所以当生者咧，就系、是、应当发如是上求下发最上乘之心。所以当生两个字啊，就系佛啊苦阿婆生。咁啊，叮咛告诫我哋啊。有关呢个无住的道理，并不是话乜嘢都唔使做啊，而系当生应当要生起啊度众生之心，应当要生起啊所谓行呢个六道万行之心，只不过咧你不住着而已，咁啊叫做当生如是心啊。嗱，呢个如是心三个字就通于前后文。若是话通于呢个前文啦，就系指上文所讲嘅话，应无所住而行布施，即系行布施之时咧，唔好执着呢个布施之相啊，以及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所谓生心而行一切善法功德之时，我哋不住着而已，咁啊亦即是应生无所住心之文。嗱，如果论呢个应无所住，就是不住于这个六尘之上，若果论他而生其心，即是生起布施之心，生起度众生之心，若果菩萨能发如是菩提心，是无住而住，住无所住，才是真真正正住于这个波野波罗蜜之中。那若是说指这个下文，那即是本文所谓的应生是如是心，生啲乜嘢生啦？佢话我应灭度一切众生，咁灭度一切众生，而佢如果有一众生杀灭度者，所谓行心之法啦，亦不过系法而是度生离相之心而已。咁啊，讲到此处咧，时间已到啦，咁啊，向下文长，回一下星期六。